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377集，陈珊珊将所有人的情况全部汇总一遍，沉思片刻，他说， 整个森林都在帮他的话，那我们所有人加起来也不会是白雪公主的对手。他本身实力就不弱，近战能力很强，再加上这片森林。 短发女生抬起头看了看四周， 白雪公主是黑塔的宠儿，这片森林也会帮着白雪公主。我们还剩下两个白天，每个白天都可以伪装形象去对白雪公主下毒。 眼中闪过一道亮光，小姑娘说， 有了。 众人商量一阵，傅文铎带头同意了陈珊珊的提议。这是最有可能的方法，而且我们还有两个白天去实验。七个小矮人没听到他们在说什么话，但是他们看出唐墨几人志在必得的表情，刚刚被白若瑶欺负了一遍，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喷嚏精打了个大大的绿色鼻涕泡，不屑地说， 你们就别做梦了，那个女人的恐怖是你们无法想象的，只要你们曾经在黑塔游戏里用过的异能和道具，她在看到你们的那一刻就全部知道了。 爱生气也冷嘲热讽道， 不止这样，你们想骗她吃下苹果，这绝对不可能，那个该死的女人只对苹果情有独钟，你就算把榴莲拿给她，告诉她是西瓜，她也不会觉得有一点奇怪，只有苹果，哪怕是苹果叶子，她都能在100米外闻到苹果的味道。 其他小矮人附和道， 对，她最讨厌苹果了。 哼，只要是苹果，她绝对不会尝一口。 你们这些蠢人类，马上就要死在她的手下了，我要给你们每个人的嘴里全灌上洗脚水。 几个小矮人越说越起劲儿，似乎已经看到玩家们未来的惨状。唐墨微微勾起嘴角看向小矮人，你们刚才说他最讨厌吃苹果了。喷嚏精说， 那是，他这辈子吃过的苹果绝对不超过5个。 唐墨说， 这样吗？ 白若瑶嘻嘻一笑， 糖糖，你想到什么坏主意了吗？ 唐墨没搭理他。 有个东西我一直有点介意，这一次实验的时候或许也可以尝试一下。 重庆奉节，白雪公主的森林。钢铁城市被一棵棵参天大树贯穿，繁茂的原始森林让人类的文明掩藏在树木掩映间，清脆的鸟鸣声一旦响起，便在整片森林里回荡。就这样，第二个白天过去，黑夜来临。白雪公主伸了个懒腰，从美容觉里醒来，她嘀咕道， 哎，那些该死的人类竟然没来打扰我睡觉。 白雪公主觉得有哪里不对，他想了想，走出木屋，低头对着一朵含苞欲放的玫瑰轻声说了一些话。这朵玫瑰激动坏了，开心的左右摇晃。白雪公主撇撇嘴，又说了句话，玫瑰轻轻点头。白雪公主困惑的皱眉， 这群人类是感性了。 下一秒她冷笑道， 哼，肯定有阴谋。 然而明知道对方有阴谋，白雪公主也无所畏惧。任何一个童话故事的主人公，哪一个不是经历各种艰险困难，才获得王子与公主幸福生活在一起的结局？她是白雪公主，这里是她的森林，她是被黑塔宠爱的女人。任何危险对她来说，都不再是危险。白雪公主哼着歌，慢悠悠地在林子里散起步， 顺便去寻找几个臭人类。只是这一次，玩家们躲藏得更好了。白雪公主特意去了之前绑架七个小矮人的空地，果不其然，只剩下几根烂绳子，玩家和小矮人都不在了。漂亮至极的少女在幽黑的林子里漫步，这画面既美丽又危险，任何人看到这一幕都会忍不住地为她担忧，担心她被林子里的野兽袭击。可这一路走来，没有任何东西伤害她。荆棘丛看到她主动让开一条路，老虎看见她开心地低下万兽之王的头颅，如同一只大猫咪任她抚摸。当他走回小屋时，连黑塔都无比宠爱他，正好天亮了，他又该回去睡个美容觉。可就在白雪公主走到小木屋前时，她猛地停住脚步，睁大双眼，错愕地看着那个站在小木屋前的人。白雪公主愣住，白若瑶笑道跟着白雪公主走回来的小动物们一脑袋问号。白雪公主嘴角一抽， 你是什么玩意儿？ 只见在小矮人的木屋前，一个穿着同样白裙的美丽少女笑眯眯地站在门口，似乎早已等候多时。她明明长了一双和白雪公主一模一样的明亮眼眸，同样乌黑茂密的头发，同样红艳的嘴唇，可是她一看就不是白雪公主。那个欠扁的笑容和这张绝世的脸庞实在太格格不入了。白雪公主已经猜到了这个人的身份，她昨天见过对方，所以她能准确喊出对方的名字。 玩家白若瑶，你变成我的模样是想干什么？你以为这样就可以成为美丽可爱的我了吗？你这个山寨货。 白若瑶失望地眨眨眼， 啊，被你认出来我不是白雪公主了呀。 废话，你要是白雪公主，那我是什么？ 白若瑶的嘴角慢慢划开，她将食指抵在唇间，轻轻地嘘了一声。 嘘，不要生气，我美丽的公主，你是如此的聪明睿智，当然能辨认出我是假的，但是这有什么意义呢？你可以猜一下，这片森林能不能辨认出我们谁才是白雪公主呢？ 白雪公主双目一缩，骤然明白了对方的意思，但为时已晚。白若瑶话一说完，三道人影立刻从木屋后窜了出来，直冲一脸懵逼的白雪公主。森林里的树木藤蔓在第一时间反应过来，动手拦住他们，但白若瑶忽然捂住心口，娇弱地瘫坐在地。 啊，我受伤了，你怎么舍得伤害我，你这个假白雪公主。 藤蔓和树木的动作在这一刻全部停住，他们似乎没搞明白到底哪个才是自己要保护的人。而这时，唐默、傅文铎和安德烈已经逼到白雪公主的面前。砰，漆黑的三棱形利器锋利无比，轻松地砍断一棵百年大树。白雪公主侧身躲过这一击，可安德烈的拳头已经如期而至，属于俄罗斯硬汉的拳头拥有如他本人的粗犷和暴力，大地被砸出一个一米宽的大洞。白雪公主怒道， 你们怎么舍得打我这么美丽的少女？ 她话音刚落，倒在地上的白若瑶捂住脸庞假哭道， 就是你这个假白雪公主，怎么舍得打我这么美丽的少女？嘤嘤嘤！ 还多加了一句做作至极的嘤嘤嘤！ 我可去你妈的！ 白雪公主坚信美丽的公主必须保持优雅，不可以爆粗口，这是她平生第一次说脏话，但她觉得爽快极了。傅文铎淡笑道：“哼，骂得好。”唐默收起小阳伞，是骂得不错。嘴上这么说，唐默三人却没有给他再骂白若瑶的机会。凌厉的攻击压得白雪公主喘不过气来。如果仅仅是傅文铎一人或者唐默一人，白雪公主都有能逃脱的办法。可她面对的是三个最顶尖的高级玩家， 哪怕他知道这些人的异能和使用过的每个道具，他还是渐渐落入下风。白雪公主见势不妙，转身便想跑，可哪里能让他跑了？一道小小的身影不知何时从草丛里突然钻出，在白雪公主离开的道路上，他甩出红鞭，一把缠住了白雪公主的手臂。公主惊愕地看着这根捆住自己的红鞭，她刚想甩开，便听一道女声没有感情地说： 我这么喜欢你，你喜欢我一下会死吗？ 白雪公主目光一闪，反应极快： 你是个好人。 陈珊珊的鞭子骤然松开，白雪公主借机再逃，可陈珊珊拖延住的这点时间已经足够唐默使用我是要成为海贼王的男人，顺利绑住白雪公主。这个异能的作用与红鞭相似，却没有任何破解的咒语。被捆伤后的一分钟内，谁也无法解开这根橡胶绳，连唐默都做不到。白雪公主被四人成功抓住，还没完成任务，白若瑶依旧保持白雪公主的外形。她捏着小裙子走上前，看着被同伴制服的白雪公主，白雪公主被她辣到眼睛。 你不要用我的脸做这种表情，这简直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大的灾难。 白若瑶嘻嘻笑道：那你多看我几眼。 一边说，她一边把脸凑到白雪公主的面前。白雪公主无言以对。 该死的，你们就不想砍了她吗？你们是怎么忍受得了她的？ 唐默说： 等我们喂你吃下苹果，你可以随意砍他。 那是毒苹果，吃了就死了好吗？ 仿佛听到了他心中的话，陈珊珊说： 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后静静地死去了，但她的皮肤还是那么红润，嘴唇还是那么鲜艳，小矮人们以为她死了，把她放在特制的水晶棺里，但她其实并没有死。当王子亲吻她时，她便醒了过来。你会死吗？ 白雪公主哼了一声，扯开话题： 哼，反正我才不吃苹果，苹果是这个世界上最恶心的东西。 唐默说： 每个人都有讨厌的食物，我能理解，比如我就很讨厌香菜。 傅文铎惊讶地说： 你讨厌香菜？ 唐默以为他要说你也讨厌，傅文铎说： 不，我很喜欢。 唐默愣住，突然觉得可以分手了，怎么办？傅文铎低低地笑了一声，没再说话。 唐默看着他唇边的笑容，挑挑眉，再对白雪公主说：我们尊重你的意向，所以在喂你吃毒苹果前，会多给你一些吃的，算是最后一顿饭，给点好吃的。 白雪公主竟然问道： 有麻辣兔头吗？ 他还没忘记自己前天抓到的那只兔子。 有。 白雪公主耸耸肩： 那来吧。 众人将一盘盘点心水果拿了出来，放在白雪公主的面前，中间居然还真有一盘麻辣兔头。这菜色丰富的如同真正的断头饭。白雪公主依旧被众人绑着，六人互相看了一眼，白若瑶正要说那我委屈一点给他来喂饭好了，唐默便站了出来。黑发青年面无表情地拿起一盘麻辣兔头喂了白雪公主一口，美丽的少女艳足地眯起眼睛： 就是这个味道。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